宋毅不肯走，宋清桃恶狠狠地看着他。 就这么放过呀？这明摆着骗人的嘛！就算是怀了，被打成那样，孩子还能保住吗？ 不然你在这儿跪着，或者去摸摸他肚子，看看真假，看看他们现在放不放人。 我， 大小姐松了口，清寨人自然闹不下去，跟着他一块回清寨了。蔡叔回院里，何长辉还在抽烟。 他们信了。你以为真信呢？找个台阶下而已。您也不信？我孙子石头做的啊，那丫头被这么毒的，就是石头她也掉了。少当家的种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小峰这小子一肚子鬼点子，女人没碰过几个，谎话倒是随口来，还大孙子。真要给我弄个大孙子呀，那我可得笑死了。 那几个月后怎么办呢？肚子不见大，下头必然要来要人呢。 打发下山呗，还能把你难着不成啊？ 问题是少当家哪儿啊？ 哎，先随他去吧，玩两天再说。 清寨的人撤了，何峰院里外被打扫干净，何战自个儿划着轮椅进来，见谢池房间空着，遇到一人便问： 哎，阿芝呢？ 宋婉第一回见何战，从前听闻过此人，看着长相气质又坐着轮椅，猜想定是何峰的哥哥，于是他带着何战去了何峰房间。刚进门，何战就看到何峰坐在桌上刻木头，谢池靠在床边看书，瞧着像对新婚夫妻。 大哥。 大哥。 谁让你叫大哥了？ 他呀，就是嘴不饶人，你别理他。还好吗？ 他好得很，看他自在了，还看起书了。 宋婉坐到何峰对面。 你在刻什么呢？ 不知道，随便雕打发时间。你去拿两瓶酒来。 医生说你不能喝酒，青阳子已经把酒全藏起来了。 事儿多，那你叫上陈征去打两条鱼来，晚上喝汤。想喝吗？ 嗯。 多打几条。 可是他不是要看院子？ 我在这儿还用他看？去吧。 宋婉开心地跑了。谢池看的是他们母亲留下的书，上面全是英文，谢池不认得，只能看看图画。何峰嘲笑他， 看又看不懂，非要看，难受不难受？ 说的好像你能看懂一样。 我还真能。别以为就你读过几本书，我可精通三国语言。 小峰语言天赋好，从前母亲教我们外语的时候，他一天可以学我3天的量呢。 谢池有点印象，王大嘴与他提过，他们的母亲是被抢上山的，是个留过学的富家小姐。这么一想，这兄弟俩会点外文也不奇怪。何战滑到何峰身边。 听说你中断了，打哪儿了？ 又不是第一回撞，小伤。 别不当回事，还是要注意休息，少弄这些小玩意儿，费神费力的。 人家占着我的床呢，碰一下都叫疼，我哪儿敢上床休息啊？ 谢池别过脸去，不想理他。何战仔细地看着何峰手里的东西。 刻的什么？ 这叫艺术，你看不懂。 何峰这下来劲儿了，起身就要去教训他。 你再笑一声。 别别别，我错了。何峰没折腾他，坐了回来。 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像小孩一样。 何战看着他大起大坐的。 哎，慢一点，别动脑伤。 知道。 何战待了一会儿，划着轮椅要走。 不留下吃饭？ 不吃了，我就是过来看看，你们没事就好。 那你慢点啊。 嗯。 屋内又剩他们俩。谢池偷瞄他一眼，哪料何峰背后像长了眼睛一样。 偷看我干什么？ 混蛋。 还骂我？ 这人是不是人？何峰雕好了，擦了擦木雕，坐到床边。 看看。 嗯，猪。 你才是猪。 不是吗？那是什么？ 母猪。 何峰按下他的手，亲一口被自己弹的地方，谢池用力推他。嗯， 有什么区别吗？ 母的呀。 傍晚，裴来远又来看他们，还带了上次何峰带回来的烧鸡。光看那包装，谢池就有点流口水。何峰用筷子把肉从骨头上一点点剔下来给谢池吃。裴来远在一旁不停地嘲笑他。何峰来气了，拿着鸡骨头往他嘴里堵。